不敢笑，连在梦里也笑，似一切都拥有了。初恋感觉，你我没有缺少。每次吻你，也乱了心跳。过去我哪会有明眸，烁烁闪耀，全赖在每次你说爱我，我自觉紧。心不敢笑。